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朱良几次和女子性交易，同院前法官曾谋贵没有正当理由与案件当事人私下会晤，并且接受馈赠和宴饮，监察院今天通过弹劾两人。监察委员调查，朱良从103年12月12号到106年5月17号，三年内共16次分别在台中市的商务套房和汽车旅馆与女子性交易，其中半数是在上班时间，没有请假记录。除了构成旷职，与女子性交易也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并且构成刑法通奸罪，只是配偶没有提出告诉，无法论罪。曾谋贵104年担任民事案件陪席法官，参与案件言辞辩论之后，竟然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在自宅还有法院办公室与承办案件一方当事人会面，收受相赠物品接受饮宴，严重违反法官法以及法官伦理规范。台北市政府认定私立文化大学大群馆学生宿舍违反土地使用分区规定，大群馆的所有权人幼育公司和文大已经达成了解约共识。台北市政府决定释出部分公宅给大学当宿舍使用，但是市长柯文哲也说，市府释出公宅让大专校院申请为宿舍，只是救急不救穷。市府下周就会邀请教育部和台北市26所大专校院的校长或总务长了解大学宿舍缺额。柯文哲说，还好接下来就是暑假，希望下学期开学之前能够协调出一个保障学生权益最好的解决方案。公宅是要给一般老百姓住的，里头包括了厨房还有卫浴设备，都跟宿舍设计不一样，还是应该先清点一下到底大专校院宿舍缺额多少，再研议要不要利用公有地专门建造宿舍园区。中国大陆向全球航空业者发出一中追杀令，多数业者已经屈服。原本印度航空不愿更改台湾名称，认为应该由政府决定，但是近日也将官方网站上的台湾 Taiwan 更改为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目前只有美国三大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依旧坚持将台湾列为地区或者是国家。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正在打造静音超音速飞机，预计11月试飞。NASA 指出，这架原型机 X-59 以几乎听不到声音的方式穿越音障，秘诀在于独特的形状结构，使得超音速震波不会形成强大的音爆。NASA 阿姆斯壮飞行研究中心解释， X-59 仍然具有多振波，原因在于机翼制造的升力和飞机的体积，但飞机形状经过精心设计，使得这些振波不会结合在一起。NASA 预计11月开始在德州沿海度假城市加尔维斯敦公开展示这项技术，使用超音速 FA-18 大黄蜂战斗攻击机模拟 X-59 的音量数据，同时邀请500名的居民记录噪音程度。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10点，跌幅 1.03%， 来到10611点，成交金额130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17点，跌幅 1%， 214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8点，224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274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0点，跌幅 1.11%， 89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3点，跌幅 1.25%， 278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04点，3244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53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8分，成交金额3亿9400万美元。日元110.62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88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台南和高雄地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있었어 널 위해 살아면 난 아파도 강한 척할 수가 있었어 사랑이 사랑만으로 완벽하게 내 모든 약점들은 다 숨겨지게 이루어지지 않는 꿈속에서 피울 수 없는 꽃을 키웠어 BTS Fake Love 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四。今天哥哥不在家，今天哥哥很忙，太忙了，太忙了，嘎不过来。Oh yeah，只有妹妹一个人。 못한태도간열히몸에쏙가려진볼륨은두배로거침없이찍힌굳이보진않지넌지 Black 하면 Pink 우린예쁘장한 Savage 원했던대놓고뺐지너뭐래도칼로무배기두손엔카드칼 Fat Checks 궁금하면 Never Fact Check 눈높인꼭대기물만한물고기좀촉해난 Toxic 유혹해 I'm Foxy 두번생각해흔한남들처럼착한척이못하니까착각하지마쉽게웃어주는건날위한거야아직은잘모르겠지그저원하면 test me 넌불보듯이뻔해만만한걸원했다면 I'll wait till I do what hit you with that 뚜루뚜루 Oh yeah, oh yeah. 不管你现在刚好是跟我一样的时间，午安，或是你那边早安，或是你那边晚安，你在上班，你在放假，你在放暑假，你在翘班，都欢迎你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觉得他们那个嘟嘟嘟发的好可爱哦！我就刚刚私底下练习了几次，觉得有点难，嘟嘟。他们是 Blackpink 大部分剩我一个人的时候呢，好像大家直觉就是说，那艾莉呢？艾莉在干些什么东西？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也蛮久没跟他聊天了，不知道他在干嘛。我知道他最近剪的头发剪得很短很短很短很短，短到我想问他说剪那么短干嘛。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在做节目，怎么了吗？ 大家好，怎么了吗？ 我就是， 我就想问一下，你头发剪那么短，什么意思？ 很短吗？ 很短，很短。 而且你上礼拜打羽毛，哎，大家好，我是艾丽。 因为上礼拜我打羽球遇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绑了一根小马尾，所以头发看起来正面很短，殊不知转过去根本就没马尾。然后昨天跟前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有时候在外面就是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就看车长说，怎么就变短了？ 因为他会在我脖子那边一直晃来晃去啊。 那你偶尔又在你的脸书回忆一下自己以前长发飘逸的照片是什么回事？你看你们女人是不是很难搞？ 不是，你没有抓到重点。 嗯， 我回忆我在我的粉丝页回忆长发是回忆我瘦的身材。 嗯， 我的重点不是长头发。 那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穿一下那一套衣服来？会不会其实画面 塞得进去啊？ 那一套还在吗？ 还在吧。裤子还在，上衣应该不在，因为上衣好像是在西班牙哪里买的，已经 破掉了，太薄，很容易坏掉。 对对对， 而且你今天这样走进来， 怎样？ 我合理怀疑你昨天是不是又在染眉毛？你眉毛浓的跟什么一样？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的眉毛， 你的镜框根本挡不住你的眉毛，你知道吗？ 我今天眉毛已经正常很多，你知道，因为我不是最近出了新书，然后前阵子在、那个、 不是最近的事了吧？ 啊，两个月，但不好意思，还在排行榜上，就还要说新书嘛。 哦，臭屁哦！ 重点是我之前办那个新书座谈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用了染眉膏了，然后我当天自己在化妆的时候，还是就是失手把眉毛画得超浓的。 那你为什么今天眉毛这么浓？ 因为昨天晚上在刚弄啊，而且我跟你说，我不是重点，是我今天的眉毛已经很自然了。如果你有去我新书座谈会的话，你真的， 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讲话，你有看得出来我眼神？ 你一直在看我的眉毛。不是，我要公开跟所有去参加我新书座谈会的人道歉，因为我的三场的眉毛，好像只有最后一场，好像只有台中比较正常，高雄跟台北都出事，那眉毛都浓到不行。所有拍跟我合照，然后 po 在自己照片，什么 po 在自己的脸书 IG 上的，我看到我都吓到。 可是正常来说眉毛很浓，但因为最近都会用美图秀秀或是一些滤镜或是无他，通常弄了之后眉毛就不会那么深 了。没有，还是很浓。 有人说你是潘若迪吗？而且座谈会都已经结束了，你弄眉毛干嘛啦？ 今天晚上要吃饭， 跟谁？ 跟一个从上海回来的朋友。 以前有什么关系吗？男的女的？ 女的啊。 哦， 有什么问？不是剪头发这件事也要至于把我叫到主控里面来吗？ 没有，我们是问你那边天气好吗？ 这不是我汤圆那本书里面的梗吗？ 因为我觉得很好用啊。问一下你座位那边最近天气好吗？ 还不错啊。 新书也在排行榜上，就不错嘛。 嗯 啊，直播也不错嘛。 直播没有，人好少，有点不想直播了。 现在是在，大家有听出他在丢吗？他不开心哦。 而且还有人那天我直播，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玛丽同一强蹦时间直播？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来呢？哦，因为他那边结束，我赶快冲过来。 你那边几点啊？你不九点吗？ 九点啊， 然后就差不多我结束啊，所以我们没有强碰。 哦，有，因为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不想等，就提早开始。 你说好九点就要九点，你要信守诺言，好不好？ 对，所以就很多人慌忙的出现，说什么什么，怎么有人偷跑啊？ 你要不要单拍你的眉毛上传到你的 IG 啦？ 不要啊，这样会不会被退粉怎么办？ 不可能，我才要 IG 没办法退，是不是？ IG 可以 IG 是不是没办法退 IG 可以取消追踪、 哦、 但我觉得 冒险 不至于因为两道眉毛就退追踪， 搞不好他们很想要知道我的染眉膏去哪里买的。 对，然后 他可以撑很多天、哦、 就接到新业配了，你看有点心动哦。你看这女的多现实。 有多爱钱，为了钱什么事都愿意做。 还有人说叫你用 IG 直播。 用 IG 直播，可是我 IG 才一万多人耶。 不是，因为就是现在脸书跟 IG 的年龄层就有点，可是艾丽的族群应该好像大部分还是用脸书。我觉得 没有，这次座谈会出现很多年纪很轻的， 等下脸上写 IG 是不是？ 没有，他就说他是高中生啊。 高中生看得懂你的书吗？ 他很认真耶，还有那种 对，不会还给我画黄色底线吧 之类，还贴了很多什么贴在上面。还有人是当天，就是我的学妹，东海大学毕业，当天是他跟我说，学姐今天是毕业典礼。我说那你人为什么在这？ 你大学应该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吧？ 我好像有，应该有。 对， 有人问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呢、欸？ 不行啊。 他说当人妻好不好玩？ 下一题。 为了找出我的真爱，干芭蕾，有再大的苦，再多的泪，不 welcome。心可以碎，也可以黑。I'm not afraid。只有自己大声告诉自己，要做个不败的恋人。 婷雅说呢，你尝试一次用 IG 直播、然后他说追踪人数可能会上涨得很快。 真假的？为什么？ 那你就要 逻辑是什么？ 现在是要跟听众杠起来是不是？ 不是，有虚心求教 哦。 请问一下，如果用 IG 直播的逻辑，人数会上涨， 啊，你可能要 是什么呢？ 你可能要说服他一下，他才会想尝试啊。他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啊。哦，但是 IG 上是的确会有很多海外的读者， 嗯， 就是马来西亚的人，或者是新加坡的朋友，还有一些在国外念书的。 有人已经帮你回答说，他不会回答私人问题的，所以关于你有没有度蜜月这件事情， 下一题。 蜜月也不能讲哦，蜜月不就是等于是，其实也不用讲蜜月啊，就只是问说，哎，你下一次的旅行规划什么时候？ 下一题，这太伤感了，今年没有出国计划了。 我不信， 真的。 你发誓？ 我发誓。 2018年12月31号以前，要是你出国的话， 我就瘦10公斤。 你出去，你 out。 保持着几公尺的节奏感，唱着随性的澎湃。翻拍是翻慵懒的努力，是的留点空白，不照规矩来。一半勇敢，一半依赖，你们不懂善变女孩，其实充满爱。翻拍是手指腹的真实空白，换个脑袋随音乐摇摆。一秒温柔，一秒澎湃，忘记时间，我只有现在。我不在，没兴趣再满足谁的期待，闷不想开，就喜欢这些大碗礼服的冲突感，挑衅美丽的崇拜。翻拍是半慵懒的女力，是的留点空白，不照规矩来。一半勇敢，一半依赖，你们不懂善变女孩，其实崇拜。手指腹的真实空白，换个脑袋随音乐摇摆。一秒温柔，一秒澎湃，忘记时间，我只有现在。嗨嗨，善变女孩其实充满爱。一秒温柔，一秒澎湃，换个脑袋跟着音乐摇摆。翻拍是不做作的调调，怎么唱都精彩，迷人的伤害。夏天伤感，冬天浪漫，笑得灿烂，哭得痛快，谁能够不爱？翻拍是手指头的真实空白，换个脑袋随音乐摇摆。 随音乐摇摆，不然就是 拜拜。一秒温柔， 一秒温柔， 一秒澎湃， 一秒澎湃， 自由简单的翻拍女孩。 华语乐坛全新物种， 最造男团 CTO。 太安静，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扑通扑通扑通，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wow ！ 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蒸汽。发丝的心跳蹦蹦，就从这里开始躁动。 前方的基因，天生的调皮，我鲜活的旋律造出生命。不住的狂野，有像一样的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 没有定日新的生命中终点归流，造物者叫尽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CTO 首支单曲数位平台开始躁动，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来自雅马哈 YSP 一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Today is so hot. Let's go swimming. 自从在夏恩英语上课，会的句型越来越多。 夏恩是他最好的朋友。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品牌开放加盟。 学好英语，请搜寻夏恩英语02-2311-6000。 重新上堂，火力全开。Oh, oh, oh, oh, 最炫摇滚乐团完整阵容重组。最强首张大碟完美音质重现，枪与玫瑰毁灭乐全面出击，繁华特点，环球，错过此生不再。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孤单、我一人份的解，满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漫不经心，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原来爱是你，有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 2:29，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她是林宥嘉。 一人份的方案，需要一人份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一人份的解，满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漫不经心，所以当我用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 还是你让我不经意你犯动作，也不经意间此间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等了你好久哦。 这首歌曲呢，《致姗姗来迟的你》，不晓得蛮久之前的，有一次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就是，就是你自己很难以学习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是看那个时钟有障碍，然后比如说有人跟我一样，就是 push 跟 pull， 我永远分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昨天呢，我在那个 PTT 上面看到一个讨论文，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一些你莫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是很害怕的东西，但那个东西可能对别人来说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吗？这会害怕吗？可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怕那样东西。发问的人说他认识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从小就害怕橘色的东西，他那个怕是会怕到就是看到的时候会有点反胃会想吐，然后发问的人自己是说，他看到那个电视画面有杂讯的时候，会觉得整个心里很惶恐，很不安，特别的恐惧。你有没有你自己很诡异的部分，你莫名害怕的东西呢？然后那一篇有超多人在推文的，我觉得有一些蛮神秘的。有的人说他害怕天上的星星。推文，我真的分不出那个推文是恶搞还是说真的。他说我有个朋友他怕和尚，为什么啊？然后还有个朋友说他怕锅贴。然后有的人怕气球，气球好像有点可以理解，怕它破掉或是你摩擦气球的声音。可是他最怕是那种还可以折的活动气球，比如说折成一只贵宾啊，折的一个小东西，他觉得那个最可怕。以前呢，电视晚上没有播节目的时候，会有个收播画面，那个 color bar 的画面，有人说他会怕那一个收播画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恐惧也蛮对生活造成困扰的，他说他怕纽扣，所以从小他就不穿有扣子的衣服。 Oh my god，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的制服一定都是纽扣啊，怎么办？所以我今天想问大家，你有没有一些很怪的特别害怕的东西？比如说密集恐惧症，我们就常听到嘛，很密密麻麻的东西他觉得他会怕这样子。但有个推文就是我确定他是来恶搞的，他说最怕空气突然变安静，谁准你用歌词？Super Junior, Lo Siento.赖又说他害怕假人模特，我的天哪，那你 欸，假人模特其实到处都是欸，百货公司，你路上逛街，店面全部都是假人欸，那你要怎么生存？ 이미 뜨거워진 우리니까 For love, love, love 필요한 준비물은 너와 나뿐이야 yeah. 아무데로나 떠나고 싶은 날이야 현실은 밀들이 밤새 이것저것 있은 다 신나게 챙기고 무작정 남의 집 두드릴까 Kenji 说他会怕那个摩托车的排气管声，你说那种那个声音吗？怕这个声音哦，我是不会怕，但是我真的是很讨厌一些机车，就是那个排气管它会往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高，每一次它只要在排气，它就是会，就是那个高度那个曲线就是会直冲我的脸。 적고 내게 전송하기 말로만 띄운 비행기는 무의미해 난 당장이라도 널 태워 구름 위에 작은 먼지 하나 없는 곳으로 날아갈 거야 cause we fall in love yeah 새노란 모래 위에 파란색의 그림자 간지럽기만 해 뿌려지는 물줄기가 계속 평범했잖아 난 그게 나쁘단 건 아냐 열심히 일했고 이제 여름이잖아 너 원해도 돼 조금 더 특별한 걸 시원해질 거야 바람이 불지 않아도 yeah, 적당한 바람 불어오는 떠날까 yeah, yeah, yeah, 어디든 좋아 어디든 떠나자 Let's get it 지금은 느낌 그대로 도망가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ummer wants some more 달려보고 싶어 with you baby 끝나고 싶어 Let's get it 여름이 좀 더 원하잖아 우리 Summer wants some more Summer wants some more 이번 여름도 나 혼자 외롭게 보내기 싫어 지금의 설레는 내 감정 이 너에게를 온전히 전달되게 빌어 날씨가 너무나 더워 널 향한 날 마음은 뜨거워 So what's up more 이번 여름은 너와 재밌게 보내고 싶어 Show me some more 这首歌曲 Some More 你有一些很莫名害怕的东西吗我觉得同分的蛮困扰的他说好难过我害怕看到黄昏只要亲眼目睹黄昏我的心情会非常的不好觉得害怕忧郁大师请开解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你有一些特别害怕的东西是不是你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是你更小你可能根本没你已经忘记那时候记忆的时候可能有发生过一些事情的连结所以让你觉得害怕就是你忘记那个源头是什么还是人真的就是会有没有原因就害怕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你的黄昏究竟是属于可能你小时候曾经在黄昏的时候比如说妈妈离开你或干嘛的这个很难讲哎，而且那时候记忆也想不起来了。可是我觉得这样很烦哎，因为大家如果在分享说，哎，今天的黄昏很漂亮，今天夕阳是橘色的，然后约你去看的话，结果别人只是想带给你快乐，但你只是更加的忧郁。佩瑜说他怕那个马桶水箱就是你去上厕所有一些比较旧的厕所尤其是庙啊或是一些公厕的那个冲水是只有一条线那种嗖嘎嗖可以拉 他觉得那一种拉一条线的马桶水箱很可怕，他一定要先开门，拉了之后，不是拉屎，是拉线，拉了之后快跑。 Keep it low, 特别大方松，他说他不怕羞，他的感觉是乐在其中。 Shh, keep it low, 我放心松，叫你怎么抬头，有了默契就不许开口。 都背的操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的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 关于太轻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多风险就想突破， 上了脑就想被你下过了毒， 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温度。 Oh girl， 猫千岁说，哎，害怕那个一条线的马桶水箱的人拉绳之后快跑，是因为你怕你拉了之后喵地板打开人会掉下去吗？猫千岁，你是不是综艺节目看太多？我在想是不是觉得那个水箱看起来很脆弱，有种拉了会漏水吗，或那个水箱会炸掉的恐惧感。 是过客 ，In it out，In it out，No dancer。 Jay Sean 还有孙盛希这一首《闯空门》。这个我也不能理解，然后我会觉得太麻烦了吧。陈八波说，我女朋友怕红绿灯，所以我很讨厌载她。怕红绿灯啊？她哪有特别怕红灯怕黄灯怕绿灯嘛，就看到红绿灯那个就会怕。 다관심없잖아친구야뭐야 Oh you know what to do 피곤해그만오늘은놔줘더이상반복하기싫어또다내가나봐아마그래난널미워하나봐사랑이잘안돼떠올려봐도피부를부비고와 다섯번째미안한단말이이제너에게지겨운건지마지막일거란예감이들어 Oh you know what to do 이건내가오늘하루종일그린저녁은분명하냐널보면자꾸네앞에내가보여서이제내가싫어

云林县警局鉴识人员采证，初步发现现场有过清洗痕迹，但是门窗没有破坏，全案正由警方侦办。新北地方法院审理食药署官员收贿弊案，认定风险管理组第三科前副稽查员陈文雄从2012年开始主动向七家药厂收受顾问费，共计3584000元，严重败坏官箴，损害政府廉洁。但是考量他自白犯罪，缴回不法所得，今天依不违背职务收贿罪减刑判轻判4年6个月有期徒刑，案子还可上诉。农粮署今天指出，经过六月中、七月初两次豪雨，持续近半年的低菜价已经回稳。今天传统市场叶菜120元，不再是之前的10或15元低价。至于外界担心下个价格崩盘的火龙果，近两周产量大出，上周每斤还有30元以上，今天25元。农粮署副署长苏茂祥指出，火龙果全年采收8到12次，主要产期6月到9月，6月下旬到7月上旬正是其中一波产量大出的期间，所以近日零售价跟着走跌。目前产地收购价每公斤大约21元，还在成本价，市场监控价19.7元之上，预计过了这两周价位就会再高上去。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在行政院会上指出，以火龙果生产成本每公斤19.7元为例，设定20元为地板价，预期今年火龙果产量多出10%。以前是等水果触及地板价好几天才启动价格监控机制，现在改成快要达到地板价时提前价格监控，由各地农改场立即辅导农民疏花疏果。以火龙果为例，15天开花一次，花开太多，结出来的果粒就小，那就留一颗花，果粒就比较大，价格自然比较好。农委会也说，水果上中下极品的行情本来落差就大，但不论火龙果、凤梨、香蕉，种植面积都不宜再扩大，产量如果再扩大，产期一到，农民就得面临价格下跌的窘境。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70点，成为215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成为225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7点，来到27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71点，跌幅1.9%，来到88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2点，跌幅1.07%，成为2793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24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0点，跌幅1.03%，来到10611点，成交金额130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30兑一美元，台币贬值2.9分。日元以110.57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707美元。LLB 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刺青少棒赛，中华队今天7-2击败地主菲律宾队，拿下锦标赛冠军，取得前往美国参加世界赛资格。至于参加 LLB 亚太区少棒锦标赛的中华少棒代表队，今天迎战关岛，6-0取胜，明天与南韩队打冠军战，争取前往美国的门票。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降下豪雨，高雄及屏东地区依然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大台北盆地及花莲纵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黄色灯号区域新北市、花莲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澎湖29到32度，南部29到30度，东部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买台北市58坪，你选一六米小巷，二万坪基地。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在台北市运动，你想去一健身中心，二专属休闲会馆。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住台北市2楼，你想看一对面后阳台，二开阔大景观。如果你选二，欢迎来冠德围山丘。信义后花园万平别墅区58至85平，冠德围山丘，2937-6788。 我在台东

就跟爱漂亮没有关系，而且是蛮旧的影片了，可是我没有看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叫做《蓝的大运动会》，台湾是这样翻的，那就是阿拉西他们主持的嘛，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比如说有背着一个篮子在一个跑步带上面，然后接球啊，或是有踢足球的游戏啊，就各式各样的，就是跟体能有关，攀岩，可是又不会那么的，不是那种什么极限体能王那种，是趣味跟体力并行这样。然后今天因为最近在踢世足，所以就有朋友分享说，什么他现在才知道内马尔跟 C 罗竟然去过蓝的大运动会踢球。然后我刚刚看他们两个去踢球的影片，就是那个踢球就是前面有个像行李输送带的一个，那个输送带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瓶瓶罐罐摆成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你在距离它有一点远的地方你要踢球，把那些罐子全部都踢倒，你就看两大球星在棚内踢球，我觉得非常的可爱。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就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是演员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是傻弄，是啥呢？ 关于保养的美妆的产品百百种，真的是百百种，不可能每个人每一款都用过，就算是美妆部落客他们用过那么多，可是有时候他们用的也是短期，也不是长期的在使用，所以我还是觉得一般人的体验分享才是最真实的。 LB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用洗脸皂，他还想要是美白的洗脸皂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我比较少听到美白的洗脸皂，欸，但是我知道之前我有朋友他也是，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可能还是习惯用洗面乳，然后有泡泡的，我就是很喜欢有泡泡洗面乳，但他据他的说法，他用过一次洗脸皂之后，他从此爱上肥皂，他连身体都改去找那种洗身体的肥皂，他就再也不用一些沐浴乳什么的。他那时候喜欢用的洗脸是什么啊？牛乳石碱之类的，哦，那个包装非常的文青，反而太过明显，空气到底学会收敛，当没料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的哭泣体面，给我一张大的特务是可怜，反反复复 得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澈，你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吃不烂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变，把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是我怕的，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忽略的偿还，不是不敢承担，许多面向是错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到底这么多年，心这一点一点靠边，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多的学会收敛，但没了大那两个字都还以为这只是错觉，分手背的哭着纪念，给我一层高的点无需可怜，奔奔不顾的心酸，把你画的迁就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全部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变，哦，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 yeah, yeah, yeah. 或者是我怕的，或者是你累的，或者是我觉得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也不理偿还，不是不敢承担，只是断了想象走得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受不了我分担一半。 他是胡彦斌这一首《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在 App 上也蛮多人分享他们自己洗肥皂的经验，觉得很不错。有一阵子其实我也蛮迷用肥皂洗澡的。我刚刚，肥皂真的是，我如果一直捡不起来的话，是自己在浴室里面会跟自己生气，不晓得会不会那样。然后你要拿手就滚出去了，那你在洗澡的时候手又很湿，然后因为我都在浴缸里面洗澡，然后浴缸又很滑，你那边捡捡捡，它就咻咻咻咻咻，真的是，你真的会想摔肥皂。 小楼藏着一尊满脸沟壑，分不定是美是丑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说不清是强是弱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道声珍重，老古董，一如我在八零年代初度的梦。 久立轩形容得很好，减肥皂是减不起来，一直滑出去，就好像一是肥皂那一块很烫吗？你就捡一个很烫的肥皂。在询问说，就是他经常熬夜，到底要擦什么才能抗老呢？我觉得擦东西抗老就是都是可能是一些厂商的话术。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预防胜于治疗。这句话也是没错啦，可是熬夜你要抗老，是因为你常常熬夜，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气色不好吗？就是气色不好，这个很废，可是这没有办法，你的气色要改善，你的整体状态要改善，就是最好的方法还是运动。关于擦什么可以抗老，可以提前预防没有皱纹呢？就是比起太多的就是抗老拉提美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最根本的就是保湿做好。那保湿做好没烦恼。 老古董，譬如我在80年代出土的梦。 哦，快靠吧，去呀！ 谢谢你，老古董。 我在录音间尖叫了。 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中。哦，老古董，一如我在80年代出土的梦。老古董，谢谢你，老古董。老古董。 当然除了那个我觉得保湿做好就真的是没烦恼，你保湿做好了之后，你再来想关于其他你想要更想加强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好，也许熬夜就是因为你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好好去运动，那就是泡个澡吧，或泡个脚吧，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变好。最近天气这么热，但是我还是蛮常泡澡的。我现在在深呼吸，因为我的脚很麻。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老古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体验呢？你觉得用了之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好了，皮肤变好了，整个人状态都变好了，欢迎你打开飞碟猫 APP 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咯。 浪理由，瑞恩分享说，他说宝拉甄选不错用，他觉得皮肤不粗糙，毛孔也变小。哎，宝拉也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好奇的牌子，因为我也是看过很多人分享用了宝拉之后有了改善，但就是我只是分不出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丢掉。

起，收就收，放就放，只要美丽。我的你，你的我，在灵魂里，爱要在什么地方找到才算精彩？才不直到海边流泪，那错失的青春换来是你的身心疲惫。多年后还是没有地方可以让你们牵着手，不害怕别人 下午的3:32，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她是卢凯彤，这一首《只要美丽》。 谁眼里谁叫你挥着几道希望，你不是你自己，你爱的人是那个他，没有谁比你更确定。上眼慢慢靠近，谁跟谁要亲密从来不疑，不必管想不想穿着什么身体，谁用说明爱就爱，散就散，只要甘心。我的你，你的我，随时随意，爱要在什么地方找到才算精彩，才不悲哀。 Jacy 呢想问问说，有没有推荐平价的晚安面膜，他觉得最近皮肤很干燥，不晓得 Jacy 你说的晚安面膜就是会涂一层，然后就是晚上去睡觉隔天再洗掉那一种嘛？因为晚安面膜我用了几乎都会过敏，所以我从来没有用那种涂了一晚上的晚安面膜。这部分可能要请有使用的大家来分享。但我知道这个面膜询问一出，啪，后面一整排就是大家开始分享自己的爱用面膜。但我刚看了一下，我没有看到真的就是夜间用的，比如说冻膜那些的，大家都还是在分享片状的面膜，觉得什么有效，什么是他的爱这样。 晚霞灿烂照着我，一头蒲公英飘过窗口，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太多的困惑我不想懂，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流星划过我的身后，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我像风筝飞，被吹得好远，越过了无垠海边，我只想要慢慢飞，轻轻吹，谁在流眼泪，我像风筝飞，越过了界限好远，流星划过的瞬间，我才发现找不到我的世界， 你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吗？因为就是应该说整个亚洲，我不知道欧美是不是也热爱敷面膜，但是真的是韩国、日本、台湾、泰国都很爱敷面膜，面膜的厂商越来越多，出的也各式各样，光是一家它下面可能有80几款面膜，就是很离谱。有时候你去逛一些连锁的美妆店，你在那个面膜墙前面，你真会觉得说

Nobody with you, seeing movies by yourself. Let me be your someone else. If you're spending time alone, if it's just you and your phone, taking pictures of yourself, baby, maybe I can help. It could be love, we could be homies. Once you get to know me,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known. Take it slowly, and we could keep it low-key.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known. Love, la la la la la. I could make you unlonely. Love, la la la.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be loved. 杰森马爷子的 Unlonely，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好，今天我又认识到了两款新面膜，我这人最爱敷新面膜了，一个是泰国的 ELE， 一个是高斯的 Baby 系列，让我来试试看。我个人可以分享的有很多我自己觉得不太好的面膜，但是毕竟这个平台我是不好意思直接公开这些面膜的，所以我也是有点困扰。但有一款，但又很忍不住要讲，有没有？这个心态不好到底怎么样？因为有一个牌子的面膜，它真的好红哦，然后很多人很爱用，很多人去日本也非常爱买，甚至它已经是会火热到大家去日本想说要送女生不知道送什么，那我就买这个面膜送她吧，反正大家都爱用。但那个面膜我真的，它的口味跟款式很多，几乎每一款我敷了都会过敏，很不 OK， 尴尬咯，讲到这边就尴尬咯。这个牌子呢，就是一连串的英文组成，然后感觉跟黄露子音的名字有点像啊。这提示应该够了吧？这个是一直我很不能理解火红的面膜牌子，这样。哎，但是吼、哦，他会那么马上说好话，他会那么红，表示我相信还是很多人用，他觉得好用的。只是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过敏的人，这个我真的，我也试过你们家很多哦，只是没有试到一个喜欢的，可以的。 好不好？你要珍惜着每一个快乐日子，好不好？你要珍惜着我。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棉花糖的好日子，希望各位水水们每天都漂漂亮亮的，每天都是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点52分，就爱点你 UFO。我是玛丽，现在为你唱的歌曲呢，来自于大嘴巴这一首 Maybe 的几率。待会呢，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的桃子晚报继续在空中服务大家喽。下个小时来开放大家点歌。 真或歪，买或卖，赔或赚，真或败，好或坏，快或慢，合或拆，易或难，酸或淡，心或爱，黑或白，你或难，合或 相信科学，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 我无法透彻， 无法透彻， 也无法舍得， 无法舍得， 太多可能的组合， 组合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 哦，猜猜看，合拍不合？ 真或歪，买或卖，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合或拆，易或难，酸或淡，喜或爱，黑或白，明或难，恨或爱。真或帅，没或太，真或歪，买或卖，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拆，易或难，酸或淡，心或爱，黑或白，你或难，恨或爱。 音乐全主打，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一首陈奕迅。 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谁承诺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缠缠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

中国中兴通讯未换取解除禁令，日前撤换董事会成员，今天再次进行高层换血。华尔街日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兴通讯将任命德国区前执行长徐子阳为新任 CEO， 副技术长黄喜瑜则将升任首席技术长。知情人士透露，相关人事命令将在稍晚正式公布，不过中兴通讯并没有回应相关消息。美国商务部四月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禁令，禁令实行到今天，中兴通讯营运陷入停摆，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南韩官方计划限制财阀影响力，准备在国会推动一项法案，禁止保险公司持有一家关系企业的股权价值超过其资产的3%。这项措施将使三星生命保险持有价值超过16兆韩元，大约台币4372亿的三星电子股票被迫涌入南韩股市。三星生命保险的持股价值已经达到24.6兆韩元，大约台币6722亿，成为三星电子第二大股东。但是现在，南韩国会和主管机关想借减少股权削弱这家保险公司影响三星电子的程度，也让三星生命保险面临出售三星电子股份的压力。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21点，成为7594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18点，成为1243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8点，来到53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8点，成为2814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来到3247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25点，成为273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3点，跌幅1.92%，来到8862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10点，跌幅1.03%，来到10611点，成交金额1303亿。外资及陆资卖超60.28亿，投信买超1.71亿，自营商卖超11.5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70.0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38兑一美元，台币贬值3.7分，日元以110.6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94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屏东县已经降下豪雨，高雄及屏东地区依然不排除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大台北盆地及花莲纵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黄色灯号区域为新北市、花莲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澎湖29到32度，南部29到30度，东部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喂，你好， 老板呐、啊，我到博新厝要买家电，听说最近午后康的哦。 吼、哦，你来行诶！现在 Panasonic 假日有礼赏，很多商品都有送好礼，尤其日本进口冰箱、洗衣机，加码再送全家礼物卡，最高3000元呢。 哇，送这么多！ 好康不是天天有，4月12日开始，直到8月20日。 吼，阿那你得紧跑嘞，我随搞诶。 Panasonic。 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谢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Easy Beat Bravo 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琦。今年夏天我即将举办我的个人北中南演唱会 ，Fin 李玉琦 Sing with Me Live Concert， 6月2号下午1点开始售票。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飞碟 下，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4: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7月5号星期四，我是玛丽。天哪，让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厉害的配音员强势回归。 哇，你要讲最厉害，这就是在害我嘛。 我心目中最厉害， 谢谢你，我是马克。嗨呦呦呦， 这首歌曲来自于狂恋乐团的《来玩吧，来玩吧，来玩吧》。这个小时，欢迎你点歌送给今天辛苦的自己，你值得一首歌。今天的配音工作顺利吗？ 还行，不错。来回通勤花了很久的时间。 新北市民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用了一点点的空档，让我终于可以去邮局把我中的2张200块发票变成现金啦！哎、哦欸，什么态度？ 你不是很喜欢他吗？我想要放一些你喜欢的、啊。 应该是耶， 举国欢腾。 有人在说，桃子晚报，那桃子姐呢？可能你最近没有收听，今天重新转开了电台。桃姐呢，最近会请假，因为她要跟她的家人陪她的小朋友。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她去过， 不是 美国国庆日July 4th， 就是要邀请到台湾的第一把交椅桃子姐， 跟小朋友去夏令营，爸爸妈妈陪着小孩一起出发，所以会请假。那这个夏天呢，这个暑假就是由我们来帮桃子姐代班。 少运动鞋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在摧残，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 是否方向感 没那么难， 是否能打开 烦恼跟彻底散去，我说为什么要流泪不流汗，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用这样的速度把地球的忙碌都抛在半路，一起去跑步，也许有岔路，也许 人的一起去跑步，这天气越来越热，如果你有运动习惯，你还有在持续跑步吗？ 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用这样的速度。 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他有认真的在跑步，然后他也是个配音员、 嗯、 然后他跑步呢是就是跑马拉松那一种、 嗯、 是早上凌晨四五点会跟教练一起去练习的，是很认真的那一种、 嗯、 昨天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他的腿，他的大腿 比户与履地还夸张。 你夸张，你才夸张。 我等一下拿给你看，你会吓到，就是那不是人的腿，吓死，那大腿肌 ，Oh my God！如果你买鸡腿饭的话，你买鸡腿饭，如果是吃到这一只大腿，你会觉得我今天赚到 了。我不要那个，感觉很柴 哎、欸。哦，你说太硬是不是？ 对啊，我要软烂的。西西土，西西土啊。 就爱电你 UFO FM 92.1，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这个暑假呢，就是马克玛丽来帮桃子姐代班。今天请你点歌给辛苦的自己， 送给自己吧。你想点什么歌呢？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如果我们找得到又来得及的话，就慢慢的播 哦，慢慢播。你看有这么慢哦，哈哈，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来，我们就慢慢来。 啊，这首歌是有人想要点 ，Twice。 Hey sweetie sweetie， sweetie sweetie。 每个人都说户与地浮夸浮夸浮夸夸张， 我现在找给你看，我现在来找给你看。 朋友的大腿啊，就是他的膝盖跟他的大腿是分开的。我现在看到照片了，就是 疯掉了。 我们的膝盖是一颗膝盖， 对， 那应该是顺着上去的， 对， 没有，他有一个花东纵骨的什么断层什么之类，啪啪， 他上面突然就是爆一大块的肌肉， 太大了，太大了啦， 超级大，吓死人，肿起来，哎， 这个要拉筋吧？ 真的像肿起来一样。我那边滑手机滑的，这什么东西？但我现在看第二次，觉得我认出这是人的腿了。第二次我可以看出是人的腿。 有人说可以再精准的描述一下是几趴的户与履地吗？ 差不多七八十吧。到200%太夸张了啦，非人哉、欸！ 你点首歌送给自己吧。有人点歌是因为你喜欢他，有人点歌反映自己的心情，就像这首歌放个假，天哪天哪，好想放假。 放了假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的，真的，所有的老板们，你的员工会更努力的， 适时的让他们休息吧。 但问题就是，现在有在听节目的有多少个老板呢？应该大部分就是都在上班说对，然后全部都是员工，然后听了以后 放假放假 也没有用。